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99集《英雄救美之一起养儿子》。而此时，福满军门前的空地上，赵普和童灵一人一边对峙而战。 哈哈哈哈，如果大宋兵马大元帅在这里输给一个小小的回鹘使者，我怕你大宋朝根基不稳。九王爷不如认个错，咱们就不打了。 展昭此时刚刚回到白玉堂身边，决定不理会这些，上楼吃饭得了。但是一听这话，回转头看白玉堂。与此同时，众人已然心知肚明，看来那个赤哈米捣乱的真正目的是让童灵和赵普打架。的确，赵普输不起，这仗不能不打，而且一定要打赢。但是童灵内力高深，且功夫邪得很。楼上，小四子搂着公孙。 爹爹，小四子是不是闯祸了？ 其实不关你的事，有人想找赵普的麻烦，就算没你这一出，也迟早想到办法。当然了，骂人是不对的。 小四子点点头。公孙说完，将小四子放到一旁，深吸一口气。小四子不解地看着公孙，却听公孙突然对着楼下大声喊了一声： 赵普！ 众人都抬起头，连赵普都不解地仰着脸看楼上的公孙。 这书呆是又要骂人了还是怎么的？ 下边一片鸦雀无声，只听公孙又深吸一口气，指着回鹘使节团那帮人： 那帮孙子没安好心，还骂咱儿子，揍他！赢了儿子一起养，输了不认你的。 公孙说完，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众人哗一声炸开了锅。 公孙先生说儿子一起养， 哎呀，说那帮回鹘人没安好心哦。 九王爷不能说。 就是呀，揍他。 展昭有些担心，问白玉堂： 会不会让赵普紧张？ 他不像是紧张的样子呀。 再看赵普，就见他突然一咧嘴，笑得后槽牙都看见了，抬手指公孙： 你不准反悔啊，赢了儿子一起养。 啊， 子莹。 子莹赶忙将新亭侯扔出去了。童灵就见赵普突然阴恻恻地笑了起来： 那可真心输不得，不然儿子就不认我了。 童灵皱了皱眉，感觉赵普好像与刚才有些不同。展昭就听前边邹良突然开口： 要疯 啊，真疯了， 这回彻底疯了。 展昭不解地看了看前边众人，又瞧白玉堂。这时就听萧良站在旁边若有所思地嘀咕了一句： 哎呀，红娘和顺其自然原来真的有用啊。 他话出口，展昭被一块烤肉噎住，直捶胸口。白玉堂也想了想，心中了然。其他众人都蹲下问萧良： 什么红娘和顺其自然啊？ 展大哥给小四子出的主意，反正就是烤肉店英雄救美。 众人齐刷刷回头，就见展昭转身正准备开溜，白玉堂边回手拽着他的腰带不让他跑，边叹气。公孙抱着小四子站在福满居二楼的窗台边，看着下边对峙的两人。赵普接了新亭侯，看了看对面那人： 报个名。 被白玉堂和天尊认出是某位的回鹘使者，自报的名姓可不叫童灵。他便伸手从袖子里掏出一样东西来，边开口： 赤叶。 赵普自然是没听过，不过报过名了就可以开打了，管他叫什么。 会不会认错了？ 不太清楚，太久了。 阴侯也看天尊，天尊摸着下巴，他本来记性就不好，这回更不确定了。此时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呼声，再看就见赤夜从袖中拿出来的是一把钢鞭一样的武器，本来没什么特别，众人觉得这位回鹘使者可能是用鞭子的，但没想到是赤夜不知道怎么一甩，那钢鞭突然着火了，在空中一抡，就见火光四射，人群纷纷后退。 我去！ 展昭等人都一皱眉，就见前边蹲着正准备开盘赌钱的欧阳少征突然喊了声，众人都低头看那几个大将军，就听龙桥广半晌说出了一句话：“ 是个玩杂耍的。” 邹良和欧阳少征都点头，再看赵普，九王爷嘴角直抽：“ 我去，搞了半天是个江湖卖艺的呀！” 九王爷，你确定要打？ 啰嗦。 赵普单手一举心亭侯指着他，人群又刷啦一声往后退，赵普单手举一把比一个人还重的心亭侯，跟举根筷子似的，好可怕。 既然如此，都退后。 师爷说完单手往外一甩，轰一声就在围观人群的前方燃烧起了一个完整的火圈，将他和赵普圈在了火圈里。众人惊得纷纷后退，有伙计拿来水往火上泼，可奇怪的是火根本浇不灭。 哎呀，是妖火！ 不知道谁喊了声，人群又刷啦一声往后退开了一截，连福满居里的人都跑光了。如今火圈附近就只剩下展昭等他们一群人，二楼窗口抱着小四子的公孙，以及坐在栏杆上晃着腿的萧良。赵普一边眉头微微一挑：“ 你觉得我怕火？” 赤夜蒙着面看不到表情，只能看到他双眼微微眯起。 九王爷怕不怕火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火今日有可能会烧了大宋朝的定海针。 笑了， 竟然笑了。 就见赵普将心亭侯往地上一插，巨大的刀直接没入地底半截，随后就见他双袖往两边一抖，刷啦一声，再看地上火圈应声而灭。众人都有些意外，连展昭和白玉堂都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林业火摸着下巴自言自语：“ 该不会…… 怎样？ 很久没见了。” 庞玉和包衍转头看天尊和阴侯：“ 刚才王爷的是什么功夫？”“ 只是泄了点内力而已。”“ 果然，只是这内力十分与众不同啊。” 赵普内力师承特殊，那是独一无二的刚猛内力。 刚猛内力，赵普的师父是？ 一个疯子，知道他干嘛叫灰眼修罗吗？ 因为一只眼睛是灰色的。 前半部分是对的，后半部分为什么叫修罗，不叫别的呢？ 这个不知道。 因为他被那疯子扔进了地底，他是徒手爬上来的。那洞啊，深不见底，爬上来之后他全身黑灰，跟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一样恐怖。那疯子总共扔他下去几百次，直到最后他再也没法扔他下去，疯子就走了。 冰虚？ 赵普遇到的那个疯子呀，是一个真的疯子，不过呢，却是武林中唯一一个掌握了刚猛内力最高精髓的人，那可是个绝顶高手。 于是刚猛内力对火炼内力吗？ 林业火似乎有些兴奋了，在一旁的石头狮子上蹲着专心看，庞玉和包岩什么都不懂，不过听着就觉得好厉害。 大家的内力都是有属性吗？ 那展大哥和白大哥是什么内力？林业火他们呢？ 普通的内力是根本不分属性的，必须是练到绝顶高手才能分辨出来， 而且必须是师从名门。 玉堂是天山派的门下，我是极寒真气的正宗，也就是冰之内力。现在天山派乃至天下能达到冰之内力属性的只有玉堂一个。另外呢，天山派还拥有最纯正的内家功夫，这也是为什么玉堂可以随时使用极寒真气却不至于跟个冰棍一样的原因。 包岩和庞玉点头，虽然不懂，但是听着还是厉害。 林业火是无沙的徒弟，无沙乃是极柔真气的代表，也就是水之内力，讲究一个无，无形无风无影，融入气息随风而动，这也是为什么他能练成无风掌。目前江湖上有柔之内力的除了林业火还有红九娘。 啊，红姨也会无风掌吗？ 不是，他俩练的是同一种内力的两种形式，时程不同。九娘是在水里练的，所以你们看她整天跟条鱼似的软趴趴，见人就靠。 对哦，那展大哥呢？ 其实呢，并非所有人的内力都有一个属性，有些内力是集合各方所长练就而成，大多数高手的内力都十分混杂，各有所长，而且也很雄厚，可以跟几种属性纯正的内力抗衡。而说到这种杂乱内力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位。 说着，天尊指了指阴侯。阴侯挑了挑眉，笑了。 啊，就跟马儿似的，有纯血马，还有杂种马呢。 庞玉和包岩对视了一眼，天尊拿手挡着嘴，小声告诉他俩： 别听这厮胡说。他跟展小猫的体质啊极特别，可谓天赋异禀，通常练了极寒内力的人不可能再练火属性的内力，但是他俩完全不要紧，那体质根本不会走火入魔。 包岩和庞玉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么恐怖。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